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是啦，咁今日呢又可以同韩永呢个亲身出嚟录音咯。 是 啦，唔使用电话今日，好彩。 差唔多呀。 哇，电话个声真係差啲㗎，同埋个交流就差啲囉。即係一定係要你讲一句，跟住我先听完先讲一句，咁我会好啲。如果 唔系做戏喎，我哋。 係呀，咁但係你咁样讲就容易啲啦。好，咁今个礼拜呢同大家讲返啦，咁有啲咩戏上呢，咁其实就冇科幻片啦。 科幻片啦。 咁但係呢今个礼拜上咗几套爱情片，兼及有一套戏喺个 Valentine's Day 殺人啦，咁无厘头㗎。 3D 嘅。 3D 係啦，但係点解呢个 Valentine's Day 完咗至上嘅呢？ 我諗情人節唔想打打殺殺啩。 咁但係人哋都可以拍俾情人節睇㗎喎，就係、是 哦 就是、 中國人比較多呢啲禁忌。 到你個女係咪攬住你咁先正㗎嘛，就係、是。係 喎、啊、都啱喎。 嗱鬼佬冇乜呢啲咁嘅禁忌啊，我叫你聖誕節一樣有殺人片㗎。 啊 係。係啦，中國人就好多禁忌㗎，唉靈異節目啊新年都唔做嗰啲咁㗎。好、 都啱嘅。 好啦，咁但係呢韓永今日想講一套戲呢，就係、是、我好鍾意喎，韓永睇咗話係咪，雖然 好鍾意都 OK 嘅。 就係、是、呢個 Changeling 啊， Changeling 係啦。 不過唔係人啱睇係太長啦。 佢叫乜嘢玩套戲，香港叫做 咩 唔記得個名添， 安祖蓮娜 囉。係啦係啦，我唔記得個名添，因為好似唔拉更嘅個名。系啦，咁另外咧都上咗一套咧，就係真人真事啦，係一個嘅議員啦，咁 好似換命方言， 換係咩？ 換命唔知咩啦嚇， 係、啦，咁另外一套咧就係 Milk 啊，咁就係呢個講述呢個嘅Hardy Milk 係一個真人真事一個議員啦，咁啊由 Nobody 一個同性戀者啦，咁啊出嚟做即係。就是捍衛大家嘅一啲嘅權益咁啦，後屘最尾係俾人暗殺係嘛？ 有少少類似當年啊、Tom Hanks 嘅費城事件啦、 啊。哦，係。好，咁OK， 咁我哋講講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或者有啲咩補充翻嚟嘅資料咧，咁啊歡迎大家來信。好啦，等緊大家回信嘅。好，咁講講嗰度 Changeling 啦。 Changeling 點解呢？ 其實係一個傳說中一啲怪物嚟㗎喎， 係愛爾蘭嘅。 係啦，咁就話嗰啲怪物呢就都唔係呢個故事啊。傳說呢就係啲怪物鍾意換咗你個仔㗎喎，跟住呢搵啲木頭啊啲嘢呢整個替身俾你，咁你唔知嘅。咁但係呢嗰個替身快死㗎啦。 幾日命咁跟住會變返舊木咁喎。咁但係依套又當然 借咗呢個名冇錯啦。 其實漫畫人物都有幾個用呢啲嘅。 都係講一個俾人換咗個仔嘅一個故事。 咁就係、是。雖然呢度唔係科幻片，但係都、 但係咧 個由科幻片好出名嘅兩位人士有 安祖蓮娜咧，就係女英雄啦，一路都係做，就算唔科幻都係英雄啦。 上次 Wanda 打到飛起啦， 冇錯啦，嗰度科科地 羅拉更加係 Sky Captain 啊，當然係科幻啦。 極之科幻，羅拉啊， 都係科幻啦， 極之科幻啦。 咁一個哇打女兼入。超女超人咁滯嘅係咪 但係今次做過成日俾人恰嘅小女人。 冇錯啦。咁但係呢都係一個女英雄喎，因為呢佢喺呢個權益呀、喺法律上呢爭取自己嘅即係要搵返個仔呢樣嘢。 而呢套戲嘅導演呀仲哇 犀利 古怪。 奇連伊士活呢就係以前我哋即係喺上一輩呢好鍾意一個獨行英雄係咪係 啦咁啊佢嘅獨行俠啊同埋力質根啊呢啲都係殺手神三奪命槍啊都係都係令人津津 力力根， 係 力根佢嘅咩？ 啊唔係， 唔係力力根，嗰個唔係力力根，力力根搞笑嘅，Steve Martin 嗰個，啊唔係阿光 白頭佬嗰度啊，都係令人津津樂道啦佢嘅，咁但係佢轉咗做， 咪上次嗰度咩黃牛島咩戰記係 黃牛島啦，咁佢係嘛幫佢攞埋獎添， 冇錯，咁其實而家好突破性啊，即係拍好多即係。好有話題性嘅。 呢套戲呢其實喺美國都、 好 引起幾大 回響。冇錯啦，咁講咩嘅呢套戲韓永。 甚至安祖蓮娜有機會拿呢套攞獎㗎。 係啦、即係點解呢 已經攞咗兩個㗎啦。 攞兩個啦、 一個係英國嘅劇作家協會嘅最佳女演員獎啦。淨係安祖蓮娜其他仲有攞獎嘅、另外一個就係African American 嘅影評人協會。 啊、 即係非洲裔美國人 奇麗咧 嘅影評人協會嘅最佳女演員獎，我諗同埋個 呢套唔係黑人片嚟㗎， 仲有攞咗個最佳攝影技巧喺嗰度。 喂，聽講呢套戲嘅特技點 解會啊？因為我諗覺得啱 feel 啦，因為呢度佢做一個小女人被人欺負嘅係弱勢一群，即 講真 ，discrimination 唔係淨係分話 racial 噶，咁你可能係性別啦， 係 甚至你嘅 階 傾向啊、性傾向啊， 階層都 係。階層， 即係佢當然唔係咩有權嘅人啦。 咁佢可能黑人覺得啱 feel 嘅話。 O K， 咁啊係，咁啊係，即係俾人壓迫啊嘛。 係 啦，咁呢套戲裏邊 言歸正傳，呢套戲講咩咧？ 呢套戲原來裏邊咧都有好多特技嘅，大家可能唔知道啊。 係啊， 裏邊嘅景色啊，原來好多係用 C G 做翻出嚟嘅，哇，真到你分唔出。 因為大部分嘅樓咧都係已經拆咗，佢大致上咧啲街景就係將一個片場裏邊嘅廠景啦，然後就一路 zoom 埋去後邊，全部成條街咧都係假，都係用 C G 畫出嚟嘅，成幾個波。咁另外咧，有啲仍然存在緊，例如舊嘅 LA 大會堂啊，市政廳依然喺度，只不過就已經係好殘舊嘅一棟嘢啦。咁但係佢用特技捽翻靚佢， 係啦。咁呢個係有啲似嗰時嗰套日本戲係咪 ？Always 三丁目 嗰度啊， 重現翻個舊嘅東京啊嘛。咁佢就重現翻個二十年代啊。 因為麒麟已經是活化好 邊度嚟嘅話，嗰度係 好想 LA 羅省。 哦，羅省嚟嘅。 其實麒麟已經是活化佢細個喺羅省就咁大，所以佢好想重現翻。 細個有咁細咩？二幾年喎， 咁佢七啊幾歲， 七 啊幾歲。咁亦都另外有啲景就影到有啲。電車經過啊， 是 當然呢啲 street car 已經唔再識喐噶啦， 係 咁就係真實景咧，架 street car 裏邊咧就真係一架現實嘅 street car， 即係真嘅架 street car 就 咁咧，但係咧肯加喐到嘅咧全為 CG， 同埋總共用咗150架20至30年代嘅老爺車，啲街景後面唔好以為擺喺嗰啲佈景嚟㗎，真係堅嘢嚟㗎，揸緊啊，或者擺街邊嗰啲都係。 成日睇呢啲嘢都有值得睇下喎。 嗱，女主角安祖蓮娜，佢飾演嘅一個叫Collins 太太啦， 係啊係。 佢哋 Collins 嗰間屋咧，都係照翻歷史上嘅圖片。完全冚出嚟嘅， 即係意思講係真人真事， 係真人真事， 哦，即係唔係虛構嘅故事， 連佢間屋嘅景咧，都係依照大約嗰間屋一比一咁砌翻出嚟。 哇！即係有內籠嘅，唔係得四部牆嘅， 有啲 Derricky 都會係差唔多，即係當然你唔會知道人哋成間屋咁嘅樣啦。 呢套戲咁認真，其實咧係想反映一件乜嘢嘅？嘅二十年代嘅事件嘅咧， 其實二十年代咧發生 咩嘅咧？ 美國就發生咗一件好轟動嘅謀殺案， 真人真事 嚇，叫 Coral 嘅 Massacre 啦。咁 係啦，咦？呢套嘢關謀殺事嘅咩？ 係，咁就係大致上係有二十幾十九至二十個小朋友俾人喺一個農場度集體謀殺。 哇！ 喺 LA 市郊嘅一個 得人驚 啊！咁就而依件事咧。干涉到咧就其中一個苦主就係 安祖蓮娜 飾演嘅 Collins 太太咧，佢個仔叫 Walter。 哦， 咁佢係一個單親媽咪啦，係做接線生嘅。 OK， 即係當年咧啲電話你唔係就咁打，你話接去邊度？咁咧， 我聽佢踩雪劇嘅喎。 嚇，係，因為啲領班咧，係就係咁樣不停咁遞旨話呢度應該點樣接嗰個咁佢係做一個領班嘅角色嘅。 哦 ，OK，OK，OK。 咁樣咧過住好平靜嘅生活，咁突然間有一日佢個仔失蹤咗。咁樣結果呢咁就 當然報警啦， 咁報警之後咁啲警察就行動好迅速，即刻喺愛奧華州搵到個同佢 好快㗎喎， 佢嘅幾個禮拜 幾個禮拜啦， 同佢差唔多即係符合佢 description 嘅細路搵咗返嚟啦， 咁好開心啦，搵到個仔， 咁發現呢返到嚟呢喂唔啱唔對版，我本來想唔嬲貨㗎啦， 係啊，直接都唔係嗰個人嚟嘅。 點知個差佬話：，誒遲啲先講啦。咁就夾硬監佢影咗幅相話：，誒要佢噏啲咩嚟？ 唔係買嘢喎，大佬。 好多謝警方嘅配合咁之類咁嘅客套話啦。 即係結案啦，咁就 咁樣咧。咁佢就不斷去咁就去個差佬度投訴。 係啦。 咁差佬話。唔係啊，仲甚至揾埋個心理醫生嚟 證明佢係傻嘅。 啊，唔係，未就嗰係另外一個，佢係傻嗰係另外一個醫生。 係 咁又揾個心理醫生同佢講：，哇，你個仔係可能你冇見咗佢一排，佢 認得 佢，你唔認得嘅，但係佢話矮咗喎。 係。 係 佢話可能俾人割咗包皮，佢割咗包皮，因為嗰個細路係割咗包皮嘅，佢可能俾佢割咗包皮，咁就引致脊髓受損，咁所以出咗水啦。 黃精嗰啲笑劇嚟㗎。 啊，個醫生當時係咁講，咁佢當然唔順氣啦。咁樣結果咧就有一個牧師，一個長老會嘅牧師，佢係住喺主持電視台嘅節，主電台一冇電視台啦，當時電台嘅節目啦，咁就仗義執言啦。 係啦， 咁樣正當佢想搞大佢嘅時候咧，佢就喺差館俾人帶個差館叫佢收聲，咁佢唔肯嘅時候 咧，叫邊個先？叫個牧師， 唔係叫安祖連娜個負責嗰件負責嗰件案嘅嗰個叫 Captain Jones 啊， 嗯，衰人嚟嘅呢個 Captain 咧。就喺美國嘅編制度嘅隊長就係類似我哋嘅高級督察咁啦。 哦，督察嘅啦，等於 高級督察 啦。咁、 okay, okay. 咁就叫佢收聲啦。咁收聲之後， 哇，咁都得。 咁佢唔肯收聲咧，就夾硬滴咗佢精神病院啦。 點解可以咁嘅咧？ 因為當然嘅法律咧，如果你個警察係唔需要用任何嘅法庭渦輪， 哦， 都可以將一啲人咩？因為當年嘅私酒好犀利。 是 啊，咁好多人醉酒就癲癲喪喪咁，因為會影響人個腦嘅私酒嘅甲醇嚇，咁、 okay, okay. 啊、所以有一啲咁嘅法例啦，當年就咁，咁結果咧就俾人掟咗去精神病院， 嗯， 咁就同一個同房啊，係一個 妓女 啦，咁 點知發現嗰個妓女都係正常嘅， 都係 夾硬俾人捉入嚟， 俾人電到 short 啫。夹硬 本来正常 食懵仔药啊，同埋电佢啊。 佢冇电啊，安祖连啊。 本来想嘅。 哦， 及时嘅。咁就咁、哦、安祖咁、那个医生咧就叫佢签一份嘢、 嗯， 就系、是、放弃追查呢件事。 哇！ 咁就可以走，但系佢就死都唔肯啦。咁一路搓磨咗成个礼拜咧，就俾人又打懵仔针啊。 咁、哦、 最后仲想捉佢电。 咁佢咪傻咗咯？ 啊，咁未 嘅。 咁结果咧？件事發展到落去咧，就另外係一個負責一個警察咧，就收到渦輪， 嗯， 就要佢押解一個逾期居留嘅細路仔， 係 嚇、啊，去翻去加拿大。 咁有咩關係咧？好似 咁樣咧，事情發展呢度咧，咁佢去到揾個細路仔啊，去到一個荒廢咗。 頭先講嗰個 captain 啊，就 係啊，唔係，係另外一個差人， okay、 一個正義啲嘅差人。 哦， 咁樣佢就走到去。唔係走到去 LA 嘅一個好荒蕪嘅農場嗰度啦，就揾啊，終於揾到個細路仔，一個細路仔，咁呢個細路仔勁反抗，甚至又搲到佢塊面損曬，又咬佢啊，咁終於帶咗佢翻警署，咁翻警署之後咧，個細路仔就講出一件令佢好震驚嘅事啦， 係啦， 就係話佢同埋佢俾佢表哥逼，就要佢同佢哋一齊引啲細路仔上。即係佢哋通常係兜架車，就去見到啲細路啲獨行就話：，喂，你老豆入咗廠，咁就要 車你咁樣。 我哋而家即刻車你去啦，咁就引啲細路，咁就引嚟， 捉 佢困住，有 廿 十九至二十，即係總之依個數目。 佢啲細路仔有幾細，同埋呢個所謂表弟有幾細嘅咧？ 依個表弟大約係十二三歲啦。 哦，咁細？ 係。 哦，咁嗰啲細路俾人捉，啲細路都係差唔多。 係。 哦，咁啲 表哥都係新人真事，大約卅歲到啊。 哇，爭咁遠㗎，即係大人嚟㗎咯喎， 咁、 那個 啊 okay, 樣咁樣就 捉咗翻又點 啊？依、這個就叫 Cornwell 啊嚇。 哦， 咁樣咁樣就困住佢哋啦，中意就打下，咁一飲醉酒就拎 就殺一個， 就捉佢個女，即係嗰個係雞場嚟嘅，那個牧場係 即係養雞 嚇。咁佢捉佢個雞場個屠房度劈一件。 哇！咁即係佢捉佢嚟發泄㗎喇喎。 咁而佢就個警察就初初唔信啦，咁跟住就將一啲失蹤人口嘅相遞俾佢。佢、啊、竟然認得出其中幾個係失蹤人口，包括Walter Collins， 即係安祖連娜個仔。 係啦。 咁、 哦、 樣呢個警察就報俾當時嘅局長阿戴維斯知啦，戴維斯局長知啦。咁局長話唔得，一定要押解佢走。 啊 唔可以追查，要佢即刻帶走佢，咁 掟佢翻加拿大咯。 啊，咁佢最初都想跟命令嘅，但發現個心唔安樂，咁就帶個細路去翻牧場，咁就叫佢啲手下同佢一齊去啦。 係係， 咁、那個就俾咗個鏟個細路，如果你證明你自己講嘅係真啦， 結果掘翻曬嗰啲 掘下見到好多骨，咁佢知大禍啦，咁、啊、就。 將呢件事揚咗啦，咁就全城皆知啊。咁、那個牧師呢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呢，即刻就揾埋律師去救阿安祖連娜啦。 係啦。 嗱、咁樣個最初個院長就唔肯放人，話我哋冇我哋唔會就獨立事件發表評論嘅。個牧師就 遞張報某啲官 告報紙俾佢，唔該你讀出嚟。 哦， 就係報紙寫住發現咗一個大屠殺嘅情景。 係 Walter Collins 係其中一個受害者。 哦，OK 嗱，咁樣焗住冇辦法啲放唔放人啦。咁臨放人之前都叫佢你簽咗佢先啦。 簽咩？ 安祖連娜就淨係答咗佢 fuck you 啊。 哇！唔好講錯啊， 咁樣。結果呢佢就話 ,you are free to go。 咁佢簽咗咩啫？ 唔係叫佢簽嗰啲嘢，安祖連娜就唔肯簽。 咁咩嚟嘅？ 講嗰句錯。 即係唔追究啊嗰啲。 追究承認自己精神有問題。咁、 okay. 樣安祖連娜唔肯簽之後啊呢佢就話你可以走啦。 ok、 啊。咁樣一路拖啦咁樣個主持咁安祖人走咗出去啦佢就原本唔想俾個主持人即係個牧師見安祖連娜叫佢自己喺後門走嘅。係。咁、啊、結果個牧師追出去就搵到佢啦但安祖連娜已經聽到報紙嗰陣時賣報紙係有啲細路仔咁 就係。係好愛好愛啲嘛。係 咁講咗件事出嚟啦佢知道個仔可能死咗咁就差唔多暈低啦個牧師一手跟住就開始追究呢件事啦。 咁係咪後尾係搵到好多人出嚟做助證即係例如個牙醫啊。 因為當時 個細路仔本身 俾人混喺精神病院之前呢佢已經帶咗個細路仔去睇牙醫。個牙醫話我哋做證即係個牙醫唔需要話我唔需要認得佢啊我牙嘅記錄。 係啦。 你個仔有白牙醫我冇㗎。係 啦。 個 Miss 就話我唔使理佢邊個我正咁 Miss 就叫佢坐返你平時個位佢係唔識坐嘅。 係啦真唔係嗰個人。 咁、啊、結果上就 我即係呢啲係之前已經試過，但都唔信佢咩？啲人都 唔係身邊所有人都信佢，但係、哦、 即係其實人都知佢係吊包㗎啦。 但係點解要咁呢就係、是、嗱，跟住就市議會開個聽證會啦。 哇！咁嚴重。 咁同埋將嗰、那個 Conway 咧，就喺加拿大多溫哥華落網，就壓翻去啦。 嗯。 咁、啊、樣兩件事係同時嘅，喺隔離庭審嘅啫。 係。 咁、啊、其中呢當審問到，哇！嗰個 Conway 仲好開心啊，見到安祖連娜啊！我成日報紙見到你啊，你真係幾叻喎，咁之類喎。 哦，即係佢自己有留意呢個消息嘅。哦。 咁而翻去嗰邊啦，聽證會嗰邊啦，個Captain Jones 啊，頭先講個負責刑案嘅指揮官啦、嗯。 即係呢個係好嗰個定唔好嗰個？ 唔好嗰個。 衰人。 本來就唔肯出庭嘅，但係啲市議員就話搞錯啊！點解冇任何警方人士出庭啊？咁啊，局住，咁市長就親自下令個局長，你是但揾條友頂出嚟頂咗佢啦。 哦， 因為係大選年。 哦，唉，個都顧住自己嘅。 啊，嗱，事源點解要搞到咁大件事呢 係咯。 咁樣咧，個政府律師就問阿鐘生，鐘生就答：並唔在於我哋揾到佢係唔係佢個仔。 嗯。 唔重要嘅呢件事完全唔重要嘅，揾唔揾到揾、哦、到邊個翻嚟？佢、哦、唔肯合作，而佢嘅行為咧，就令我哋相信佢精神有問題。 即係你講安祖連娜 嚇，當處理 extraordinary 即係特別或者奇怪嘅事嘅時候，我哋要用奇怪嘅手段。係嚇，即係咁，我咪先問你係咪咁樣 kick 一 kick 手指，就將一個無辜嘅 innocent 嘅人？煲入去精神病院呢佢話唔係一路答咗好多次唔係佢係被 escort 入去嘅。即、刻就引起哄堂大笑啦。 係囉。咁樣講啲無厘頭嘢嘅竟然啲官可以。 咁、啊、就係因為佢根本就唔相信佢做錯嘛。咁、結果個律師反口問返佢如你係咪將一啲時間白白浪費喺去騷擾一啲無辜嘅人而浪費咗個時間去尋一個失蹤嘅人而嗰個人可能未死喎你可能有機會救到佢喎 同埋你可能破到一件即係連環謀殺案㗎喎 咁點解個鐘少咁做因為當時嘅 Davis 局長呢個係真人真事 係啦 係因為當時黑幫橫行啦亦都私酒猖獗啦當背景就在於 咁佢就下令要用好非常嘅手段去鎮壓所有異己。 嗯， 包括佢曾經講過，我唔想將一啲根名，即係黑社會分子，大活生生帶翻去差館。 係啦，即時處決啦。 咁個牧師同佢講，我同安祖仁講嗰陣時咧，就影住一啲暗場啦，即係啲警察執行私刑 嘅，用 不斷開槍掃射嗰啲咩啦， 即係好似教父入面啲場面咁啦，係嘛？ 咁係，不過揸槍嗰啲差佬 係啊，惡嗰啲黑社會。 咁亦都係由於呢件事咁啊，佢哋認為你總之係阻住佢做嘢咧，係就係異己。例如安祖仁同房嗰個， 其實呢種係一種好極端嘅 嗰個妓女咧 嘅正義係嘛？ 咁係。嗰、那個妓女本身冇犯到任何事喎，你唔係捉到佢啊，唔係捉到佢拉客咁你 都冇， 佢係咬佢唔入就掟佢精神病院。 哦、 原來成個精神病院好多女人咧、 哦， 都係因為一啲可能係啲苦主俾佢哋槍殺嘅老婆啊之類嗰啲。 甚至係嚟報案嘅人。 咁 真係慘。 咁安祖連娜嘅 case 最特別，因為佢係報案嘅人，眾目睽頭，有啲都係啲苦主嘅老婆啊咁之類啊。 似啲古裝片咧，擊鼓鳴冤俾人打一餐嗰啲。 咁唔係俾人打，真係必要打。古代法例，如中國嘅法例，如果你係冇藏屍代寫帳子，先打四十大板。 點解咧？冇錢就要俾人打四十大板？ 佢哋因為古代嘅法例係一只係認為你係有功名在身嘅人先有權去告官嘅。 哦， 係階級觀念係好重嘅。 O K， 咁呢個就有少少似呢件事。 係啦、 啊，因為當時女人係被睇小嘅一群啊嘛，咁 人喺美國都係二十年代係。 咁佢哋並唔會真係無端端揾啲男人攞精神病院，咁女人就好正常啦。咁、而呢個係一個爭取苦，其實導演獨行俠話咧，其實呢個亦係一個爭取苦權同埋一個自由民主嘅故事。 係、 係 啊。 係啊，咁呢個 講埋個故仔先，咁點啊？最尾 咁結果就判嗰個中。 鄧冬菇 啦，而局長亦要同時鄧冬菇啦。當然現實生活之中，佢五年之後又做翻局長。 唔 係啩？阿 Davis， 咁個警官冇啦。 啊，但係就個警官咧，就喺現實生活之中咧，Miss Collins 咧係控告佢要求賠償嘅，咁係勝訴嘅。 哦， 咁係依當然唔係套戲啊，係$18,800，當時嚟講係買得兩間屋㗎啦。 哦，即係冇俾過佢。 從來冇俾過。到臨死兩個人一路打幾十年官司，到臨死嘅時候 ，Collins 係花埋佢一個係 lawsuit 係講緊係近千萬美金嘅。 哦。OK， 咁即係點啊？咁最尾咁就完咗㗎啦。 咁 個細仔點？ 最尾咧就嗰個殺人犯被槍決啦。 係啊。 唔係被搞刑啦。咁臨被搞。臨被判被搞刑，咁臨被搞刑嘅之前嗰一刻咧，就要求見安祖連娜啦。咁 個反 係咁，因為佢承認殺人，但佢從來唔承認有殺佢個仔。 即係佢個仔其實未死啦。 有可能因為冇人知。 哦，總之個反就話俾佢聽，佢冇殺過佢個仔。 唔係，佢承認殺其中一啲人，但係佢從來冇承認殺 Walter。 即係佢就專登同阿安祖連娜講話佢冇殺過佢個仔。 啊，唔係。咁叫佢埋去話，我會話俾你聽，我有冇殺佢？結果都係唔肯。佢話：我唔可以再向你 confess 任何嘢，因為我相信上帝已經饒恕咗我啦。如果我而家再 confess 嘢咧，咁我又有罪之身去上路啦。咁俾安祖連娜一 拳， 唔係依樣就罪女英雄話撳佢埋牆，你有冇殺我仔？ 嚇、啊？唔係啩？呢個係加落去嘅啫嘛。 我諗現實生活就冇嘅。咁結果咧， 冇 都 唔肯講。 咁佢就上咗啲要上吊啦。咁後屘喺佢死咗之後兩年，嗰、那個負責遞界嗰個細路出境嗰個差佬再揾佢話：我哋揾到一個當時同 Water 一齊走甩嘅細路。咁佢話原來。其中有兩個細路仔，其中一個就係佢一個係就係佢個仔，另外就係嗰個細路啦。 即係應該佢個仔應該係走甩咗嘅。 嚇、啊！ 咁點解佢冇翻到嚟咧？ 佢個仔就唔知啊，嗰個細路話佢實在太驚啦，咁所以兩年內都係流浪喺街度賣下報紙啊，打下散工咁啊嚇。咁樣咧，而扮佢個仔嗰個細路咧叫 Otter。嚇、啊、咁結果就係、是。被案未判之前咧，就送翻去愛奧華州啊，佢阿媽親自嚟接佢。臨走嘅時候，那個細路就 同啲傳媒講話，唔關我事啊，我從來冇話過借 Walter 啊。 但係嗰個細路都衰啦，佢其實自己想去 LA， 所以借。 係點解佢咧？因為咧，原來佢想佢離家出走就係想去 LA 見一個當時好出名嘅牛仔片明星 Tom Fix。啊，結果呢個細路如果真人嚟講啊 ，Walter 咧，真係去翻由長大成人廿幾歲咧，真係由咩由愛華州移民咗去 LA，真係做。佢話佢點解鍾意想見 Tom Fix， 即係想騎下佢匹馬，而佢真係做咗騎師同練馬師。 哦， 咁一生就係同啲明星打交道。 喂，咁佢好似 但係根據佢個女寫咧，嘅幫佢寫嘅自傳啊嘛，佢嘅爹哋一生最遺憾咧就係呢件事啦。 哦，OK， 咁呢個完全整個故事咧都係真人真事改編啦。 係。 有趣在， 嗯， 同埋第一次睇安祖蓮娜係做個咁弱嘅女人，除咗最尾嗰幕掟嗰條友埋牆之外， 係 ，OK， 成套戲唔係俾人恰揞住冇著衫啊，俾人沖凍水啊，通櫃桶啊嗰啲之外， 女子監獄嗰啲喎，你講緊 係喎，我正因為佢係加 精神病院 啊嘛，咁一樣要有冇你睇你有冇違禁品嘅，咁成套戲咧都係有少少喊苦喊忽嘅，雖然佢係一個好倔強 嘅。喂，但係好似話呢套戲一啲都冇悶場嘅喎，聽其他人講。 雖然佢都幾長，成兩個鐘頭都有多。 冇悶場嘅喎，完全。 因為佢不斷都有啲事 有 發生，不斷都有啲嘢，即係 件事又夠怪係嘛？ 你話好唔好睇咧？其實套戲就有高潮，但就唔係你所想象嗰啲咁高潮 嘅 一樣嘅咁樣 嚇。戲啦， 咁就 係， 但係一套幾劇情幾多嘢發生嘅，因為佢將成個咁古怪嘅咁古怪歷史，即根據個劇作家啦， 介紹下個威下啦 ，Michael Stasinski 啊，我唔知有冇讀錯啊， 係啦， 啲蘇聯名，原來 咧就同科幻好有淵源啦，係 啦， 係你諗 佢有。佢有揾邊嘅電視劇咧？包括 He-Man 嚇、 舒華、 卡通 係卡通， 咁仲有 Captain Future、 Twilight Zone 嚇，同埋 Captain Future、 Captain Future 飛熊艦長 唔係，係一個戴著住裝甲嘅人，講末世美，即係講未來嘅美國已經被。被一啲機械人打敗咗，咁佢哋係佢帶領剩餘嘅少量美國軍隊去對抗啲機械人。 即係有啲 Terminator、John Connor 咁嘅。 咁佢係識變身咗。 識變身嘅。 即係會飛啊，會變身咁啊， okay, 即係有少少。 漫畫定卡通嚟嘅？ 卡通。 Okay、 而漫畫方面咧，佢曾經主編過 Fantastic Four 啊，即係神奇四俠啦。到而家都仲主編緊雷神啦、蜘蛛俠啦，同埋將會主編 DC 嘅一部叫《The Brave and the Bold》嘅書啦。 唔係即係 Batman？ 唔一定係漫畫版嘅就唔係淨係 Batman 嘅，係總之幾個英雄合作去查 okay, okay, okay, 去做一件事啦。咁佢係一個都亦都攞過幾個漫畫獎嘅著名漫畫主筆嚟。 今次會寫一個完全同。即係， 但呢個就係佢同佢以前寫嘅嘢好唔同啊！因為好似印象中佢的確係好少寫一啲咁、但係佢話佢都係盡量想遵於歷史嘅原著，佢亦睇咗好多法庭嘅資料啊，各樣嘢啊，亦都睇暈曬啊 ，Collins 啲屋啊嗰啲相啊，咁盡量想將當時嘅事件重現啊。當然有啲人物咧，可能係兩三個人物夾埋嚟啲警察啊，或者嗰啲咁未必係 太多枝節，就要合翻埋少少。 咁但係呢個係典型嘅傳記片嘅做法啦。 但係佢已經好跟㗎啦，跟翻件事係好多人名係用翻嘅。 甚至頭先我講嗰啲對白，都係真係喺法庭上講過一啲嘢嚟嘅。即係嗰個 Captain Jones 真係講嗰啲咁負責任嘅， 冇咩 action 啦，咁但係咧劇情就好豐富啦。 因為個法庭例如個政府律師質問 Captain Jones 嗰啲，其實真係幾扣人心弦。 即係真係咁嘅，即係當時OK， 咁不可惜呢套戲咧，香港咧只係又係幾間嘅大戲院做就算啦。 因為可能因為 casting 問題啦，咁你識得嘅就係安祖蓮娜一個，其餘啲都係一啲舞台劇演員或者一啲。 主要做開電視劇嘅演員啦。 係，即係又係驚冇人睇啦。如果咁多個演做嘅話， 啊，咁你最成套你噏得出名嘅《麒麟衣是活》同埋， 麒麟都冇做喎，啊，大佬 導演 係咯，係咁，所以唔好講啦。咁香港就淨係票房考慮嘅啫，乜都唔考慮嘅，係，啊，咯。 亦都唔係真係人人啱睇，因為你要真係好鍾意睇啲傳記片啊咁。 唔係喎，我睇即係影評啊或者咩啲人都話好， 全部都勁讚㗎。 不過 美國嚟講， 同上次嗰套鬥一樣啦，啊。既然咁少戲院做，去咁專登去睇嘅人本身都一定係鍾意套戲先㗎。 美國票房其實唔差㗎， 係梗係。 只不過喺香港我唔相信會太好，因為， OK， 你又係得百老匯電影中心做嘅喎。 好似又係 IFC 啊嗰啲都有。 係咯，但係 哇呢度講半個鐘啦，我哋。 好，繼續啦。 係啦，咁另外一套 Milk 嗰套咧，咁其實就另一套傳記啦，又係一位嘅議員啦，咁又係由 Nothing 到變成議員啦。 係。 咁本身係同性戀者啦。 掙扎嘅故事。 係啦。 掙扎向上嘅故事啦。 係啦，咁嗰個都聽講都好有意思，咁不過我冇睇到。係啦，咁或者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呢兩套係值得睇嘅 ，OK。咁其餘嗰啲愛情片啊，咩 Valentine's Day 殺人嗰啲就大家鍾意睇就睇啦。系啦，咁我哋好啦，讲下一个 topic， 因为有好多嘢讲啊，今日。 好啊。 好啦，咁呢个嘅 Watchmen 咧，咁啊话如果咧喺上画之后系成功票房好嘅话咧，咁啊七月咧就会整一个系三个钟头嘅 director cut 咁样嘅。 哦。 系啦，咁呢个消息都系我哋嘅网友提供俾我哋。 Watchmen 应该可以拍好多嘢嘅，因为 系。 因为嗰部书涉及嘅嘢太广啦。 冇错。咁我哋都睇过少少嗰啲嘅。佢哋有啲嘅叫咩話？咩 channel 啊？嗰啲叫做即拍攝嗰陣嘅一啲嘢咁啦嚇。咁好得意喎！你話嗰個咩 Doctor Manhattan 啦， 原來咁佢你套戲入邊成個係 CG 藍色嘅發光人啦。咁原來咧佢都係個真人扮演喎。咁啊點嘅咧？佢著到成身佢又唔係光管嘅，佢 LED 燈，我成身都數唔到幾多盞，即成個人 周圍 啲 人都藍 光咁 滯 嘅。咁啊喺度同佢哋做對手戲嘅喎。咁嗰啲面部表情就真係 key 返上去嘅佢哋話遲啲。 係。 咁但就唔會見到佢嘅真人啦。 係但係呢個人物就算當年創作嘅時候都好有爭論性喎。 點解呢 因為 DC 嘅當時嘅老編話喂大佬點可以整到成條友冇著衫㗎 哦。 因為當時冇乜人物係咁嘅。 唔係咁你嗰啲銀色踩滑板㗎咁係啦。 佢哋唔想咁出位喎。咁結果呢就Alan Moore 力爭之下咧，終於接受咗，但係都要加翻啲釘啊，加翻啲 logo 喺上面、 哦、 本來真係一件銀色冇著衫嘅男人。 咁但係呢套嘅入面佢係咪其實都有人嘅樣子出過嘅咧？ 喺套漫畫書就真係冇。 真係冇，因為由頭到尾都係咁。 佢係都係一個核子實驗嘅意外咁。 佢個真人係冇出現過嘅。 冇嘅冇。 冇出現過。 喺、 哦、 書就冇啊。 哇！佢會巨大化咁樣嘅喎，直情。 而且有少少個故事都幾怪啊！佢嘅女朋友就係佢個女。 咩？ 佢個女即係故事嗰陣時咧，即係講八十年代咧，佢同一個叫 Sylvia Fletcher。Sil Spectra 啦，絲綢嘅幽靈嘅女仔拍緊拖嘅， 冇超能力㗎， 冇嘅，好打嘅啫。佢、 哦、 就係第一代 Sil Spectra 嘅女啦。 哦， 咁、啊、發現後屘原來查原來自己嘅老豆係 Doctor Manhattan。當然佢當時佢哋都唔知嘅。 咁你成個都藍色，點會同佢拍拖？ 係佢變得到意外之前。 哦，即係人樣嗰陣。 嚇、啊，唔係，但係而家就即係。第二代嘅 Sil Spectra 就真係同個咁嘅成個藍色嘅怪物拍拖啦， 唔係啩？ 咁唔需要一定有咩？ 唔係你講個女嗰個係咪即係而家套戲入邊女嗰個啊？你講係哦，就係嗰個 Sil Spectra 嘅 C 嘅幽靈啦。 哦， 咁成件事又講啲政府嘅陰謀啊， 係 啊，即係又引到阿富汗戰爭啊。 喂，我睇下嗰個製作特輯咧，佢講咗好多咧，係佢哋原來做好 research 啊。就係重現翻唔同年代嘅服裝啊，同埋啲特色咁樣。係， 因為佢成個故事，佢講第一代嘅英雄， 跨咗好多。 第一代英雄就係四十至六十年代啦，嚇 Mini Man 啦嚇，咁就係第一代嘅 Sil Spectra 啊，同埋第一代嘅 Light 屋啊。 班友著嗰啲衫好似 Halloween 扮搞笑嗰啲咁。 係，咁你咁但係跟住嗰個第二代 Sil Spectra 著翻件緊身皮衣啊， 好 靚喎。第二代嘅 Light 屋即係 而家嗰啲超級 蝙蝠俠咁嘅喎。係 咯係咯係咯。 咁即係佢亦一即係好 玩嘢， 好玩嘢咁將呢啲嘢重現咯。 係咯。 甚至都連嗰啲喺佢裏面嗰個書咩？ The Pirates， 咁嗰啲人呢 Silver Pirates 都嗰啲衫都砌返出嚟。 喔、哦。佢、啊、唔止呀、啊、 漫畫上嘅漫畫。 漫畫入面原本用嗰啲街景嘅顏色呀、啊、個布攤個老闆穿啲咩衫都全部跟 住。嗰啲哈哈笑嗰啲咁嘅 logo 呀全部有返晒。 咁、哎、所以呢套戲係好犀利嘅，即係用咗好多心機啫，真係咁。所以呢套可能 都係自己都話睇嗰啲視片都話相當滿意， 嗯、 玩成咁。 係啦，咁中間亦都有好多特技啦，咁嗰只貓頭鷹飛船啊，嗰啲咁樣啦。 係， 喂，真係做出嚟嘅喎，唔係 C G 嘅喎。 嚇、啊，真係， 即 係 起碼有架真嘅先啦。哦，咁、 okay、 你飛嘅啫。 因為美國好多時，例如《星空奇遇》都真係砌嘅啫。 咪就係佢講一比一啊嘛。 咁大佬嗰隻二百一十幾米，你點樣砌啊？ 即係隻貓頭鷹船係一比一啊嘛，即係真係坐到入去。 但係真嗰，但係佢拍戲嗰個都唔細喎，都四廿尺，都唔 係。唔細㗎，係啊係啊， 幾十尺。 總之就好似做得好認真嘅呢套嘢。 即係當然你望落去就唔係好 detail 咁，但係當然隻影完再加埋 C G 嘅時候，真係好靚啊！ 咁嗰個蒙面嗰個啦，咁原來塊面具上面嗰啲。黑色嗰啲紋咧會變形嘅喎，不斷變，跟住佢感情 變化，情緒變化啦。 咁佢都係 C G 做啦，咁又做得幾好嘅喎。係咯，咁啊好啦，咁呢個我哋遲啲又睇下。 咁啊好過佢嘅藍本嘅 question 嘅時候冇面添。 啊嚇，係啦，好，咁就除咗呢個之外咧，咁講特技啦，咁上一次嘅呢個 Bad Pit 嗰套嘅。Benjamin 咧， 係 咁我哋又睇過到底係點樣做嘅咧？其實 老嘅 Bad Pit 同埋後生嘅 Bad Pit， 嗰個老 Bad Pit 咪好細粒啊，又坐輪椅 嘅， 咁冇可能扮到嘅。咁大家都諗啦，咁喂，梗係 Key 頭啦，咁 Key 頭好難咩？咁係冇錯係 Key 頭，但係咧大家估唔到咧，個頭上面嗰個 Bad Pit 竟然係用 CG 畫出嚟嘅喎。 係喎， 你估都估唔到，真到你完全分唔出，冇錯啦，好厲害。 係啊， 咁當然啦，係 Bad Pit 自己演繹翻嗰啲表情嘅、 啊，即係 motion capture 啦。 咁但係佢竟然做啲 texture 真到你係原來嗰唔係人。 我諗佢落咗好多陣喎、啊，如果要做到咁嘅。 不過咧老嗰下就得，後生嗰下咧都有少少假嘅。 啊，你始終都係越豐富 texture 就 越複雜 就 容易啲 真嘅係 啊。係啦，咁後生嗰個就佢都好明顯企喺啲黑暗啲嘅位嚟避開呢、這個即係呢個即係穿崩啦。 即係所以其實你好多套。劇情面其實而家都用到大量嘅特技， 冇錯。 頭先我哋講嘅嗰套嚇《Changeling》啦，成個街景 CG 搞出嚟， 係啊， 嚇依套就 好特 不必咁。 不必呢套呢個特技又好犀利㗎， 好犀利 㗎。如果你話嗰個頭係假嚟假嘅喎 ，CG 整嚇， 咁 我真係擘大個口啊！ 的確，呢啲技術係令而家嘅戲豐富好多嘅。因為你以前咁，你話例如你拍個老人家咁，你點會諗咁真？真係化妝扮肥佬嘅一次多，你點可以做到個咁嘅？ 以前 key 個頭都演好犀利啦，即真人 key 個頭 key 到第一個身演好犀利啦。 同埋你以前影個可能20、30年代嘅街景，真係要避重就輕，我哋見唔到遠景嘅喎。 見唔到。 你而家真係可以成個鏡頭 pan 埋，哇！ 係啊， 你就算連鹹蛋超人都係啦。成個橫 就假啲， 橫濱港60年代 係嗰啲假啲， 都可以 CG 重現。當然個技術上同呢啲電影就爭啲，但係而家的確可以做好多嘢，令佢好豐富啲嘛。 咁其實當年呢個咩梁蘇記都有少少呢啲咁嘅，咁不過香港就停咗嗰度就冇再。 梁蘇記其實就 Forrest Gump 攞取材啊，因為當年 Forrest Gump 真係做得好犀利呢啲。 係咯。 但係而家睇翻就好普遍，你例如依幾套咁嘅劇情片都係隨時做啲咁嘅嘢。 係啊，即係因為你平時諗喂呢啲咁嘅戲啊。求其做 drama 嘅啫嘛，點會搞咁多？ 但係人哋可以認真到真係咁要重現一個老人家 啊， 要重現20年代嘅街景 啊，你要做到係啊。 即係你即係撇開唔講，依樣製作熱誠係值得學習嘅嚇。 但係難啲啊，香港真係好難。 一來價錢問題啊，你估砌 有砌 成咁 有錢唔會花喺呢度， 幾多錢啊？ 有錢佢寧願請多幾個明星。 當然呢個都可能係。 好啦，咁跟住落啦，咁我哋呢個 X-Men 啊，Wolverine 嗰個全係啦 ，Origin 前傳啦，咁原來咧出咗三個嘅電視嘅片咧，又係好似頭先嗰啲 journal 咁，咁啊分開三段喎，咁後來嗰啲就似啲我哋之前見嘅，但係開頭咧竟然講佢細個嗰陣喎，竟然啊 Wolverine 有細個嘅喎。而且個僆仔嚟嘅喎，咁佢叫阿 James 嘅喎，原來佢真名，都唔知係咪真啊，總之啲人叫阿 James 嚇。 咁細個就見到自己個老豆俾人殺咗啦，咁但係後屘嗰個人話俾你聽，其實嗰個係假㗎。 哦，咁公仔書啲人都係叫 James 嘅。 哦，係咩 ？Logan。 Logan 但有 James 呢個名咩？ 有親密嗰啲人咪叫 James。 哦，但佢自己都唔知㗎。 後屘知嘅。 後屘知。係咁呢個僆仔咧，就突然間咧好嬲嘅時候咧，隻手就伸出啲爪啊。係。係嗰啲爪唔係鐵㗎啦，係唔係金屬啦？係骨嚟㗎，冇錯啦。係啦，咁呢個就係第一個短片啦。咁第二個短片就講佢同呢個應該都係年青時代嘅呢、這個Sabretooth 啦，咁就兩兄弟咁就逃出嚟咁樣嘅。咁當然咧，佢就俾啲美軍你啊召咗翻啦，咁跟住就幫你又打南北戰爭，跟住又打越戰又咩，咁一路經過咗我哋嘅歷史啦，都實質都唔知道你幾多年嘅啦已經。 因為你喺漫畫度 Wolverine 個仔都七啊歲咯。 嚇嚇，係咯。 當然個後個容貌依然 咁，係咪就係同嗰個死咗嗰、那個女人啊？佢因為佢呢套 唔係佢係同一個日本人生。 佢呢套戲就講佢有一個女朋友就 俾 係啦，就俾阿 Sabretooth 殺咗，咁之女就反面咁啦。 個仔個阿媽仲騎呢， 係 俾個仔一出世就用爪穿個爬出 嚟。即係佢仔係邪嘅。 正邪之間啊，即係之前咪講過 Dark Avengers 一對、一對山寨廠 Avengers 咧， 扮佢哋 啊。Ben Goldman 叫自己做 Iron Patriot 啦，即係著件 Iron Man Iron Man 加美國隊長咁上下嘅規格啦。咁、而其中一個扮 Wolverine 就係佢個仔啦。 佢個仔扮嘅。咁佢兩啲爪係咪一樣嘅咧？ Wolverine 三支爪係平排嘅。 係。 佢個仔咧就似啲鷹嘅。兩支咧就喺 側邊 伸出嚟，一支就喺上面，即係手， 哦，好似鷹爪咁樣嘅、OK。但佢唔係金屬嘅， 係骨嚟嘅， 骨嚟嘅，即係佢冇改造過。 咁佢冇浸過啫，但係佢同佢一樣係可以，點講啊？即係一樣係基本上，只要唔死得就可以復原，好快速復原啦。 咁呢個係佢基本 嘅。亦都係唔多會老嘅一個七十幾歲，因為佢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嘅。嘅人依然係望落去係大概廿零歲到啊。 咁佢同個冇超能力嘅女人溝咗出嚟，佢唔會渣啲嘅咩？ 佢有樣嘢比 Wolverine 仲犀利。佢係有限度控制人嘅思想嘅。 咁、有多樣嘢嘅。 佢睇可以發出一啲香啲味道啦、會令人覺得恐懼嘅。 哦，即係放屁。 即係總之聞到佢睇味嘅時候會驚嘅。咁、你即係造成弱點俾佢攻擊啦。 OK。 咁所以都幾得意㗎呢個人物。亦都係一個正邪之間嘅人，咁即係一個好反叛嘅青年咁啦，當然一個七十幾歲嘅青年啦。 咁好啦，或者我哋 key 翻啲三段片俾大家欣賞一下啦。咁啊，好似都幾好睇，因為見到最尾嗰條片咧，見到當然有牌王嚟出啦， 牌王啦， 原來連Cycle 都有嘅喎。 哇 ，Cycle 都，我諗係咪仲有阿羅賓扮啊？ 咁應該好似唔係啦，好似後生啲，但係佢唔係細路仔嚟嘅。 咁呢套戲嗰度嘅年齡層同 係唔同嘅， 同真嗰度都爭少少嘅。 係啦係啦，好啦，咁呢、咁以前嘅 X-Men 就係呢、這個啊，即係上一次 Valkyrie 嗰個導演啦，係阿 Brian Singer， 係 Singer 拍㗎啦。咁呢套就唔係啦，新呢套狼人係咪？係啦。咁但係我上個禮拜咪話佢會繼續拍 Superman 嘅。 哦，已經決定換人啦，但 係 仲未知邊個會接拍。 有個傳聞啦，咁就係。 唔係傳聞啦，已經 confirm 咗。 confirm 添，係啦。 華納方面 confirm 咗係會換導演，但未揾到新嘅。 係啦，咁聽講咧， 因為佢哋自己公布就話阿星人會拍第二套戲先。 係啦，就係 Logan One 啦。 係 Logan One。 就係嗰個廿幾世紀大同盟啊， 廿三世紀大同盟。 係啦，之前我有介紹過啦。 佢哋自己發放啊，我唔知係為留情面定咩事啦。 係 就話 Logan 好有興趣啊，唔係話阿星人好有興趣做。Logan One 先，咁所以就暫時放棄超人，因為超人佢改唔到啊，因為 Assume 就2011年上熱畫，咁即係今年年尾要開拍啦。 嗯，咁呢、這個聽講而家咧就可能有機會咧係有機會落到啊 Matrix 嗰個導演啊，係咁啊兩兄弟嚟㗎啦。 有份做 Matrix 嘅，即係兩個白口白面嗰兩個啦。 係啦，就叫咩華高斯基係嘛？ 華高斯基兄弟 啦，係啦。咁佢哋就而家報咗價㗎喇喎，聽講係啊。 咁呢個消息呢係由佢哋公司嘅其中旗下一位導演 都幾啱標 嘅爆出嚟嘅，即係阿 V 殺嗰個導演爆出嚟㗎啦，阿詹士啦，係啦，啊，係啦，爆出嚟 嘅，好特別嘅，很負責拍嘅Legendary Picture 嗰度嘅佢哋嘅官方網頁度咧，有一頁係寫住超人 project 嘅網頁，但係密碼嘅。 唔係啩？ 係 lock 唔入去嘅，俾人玩係玩嘢嘅。 哦，嗱咁呢個 James McTaggart 啦，係而家就完成咗嗰套 Ninja 嗰套咩話咩忍者刺客啊，係咯，即係有阿 Ring 做嗰套咧， 係 啦，嗰套已經完成咗嘅咯喎。咁喺呢個訪問入面佢就爆咗呢樣嘢啦，話佢嗰兩位老細， 不過話是兄弟，可能 原來又報緊價俾超人， 可能都會鍾意拍嘅，因為你睇到佢喺將奇洛里維斯都搞到幾超人 哦，咁且咁佢兩條友根本就是卡通迷嚟㗎啦，我都揾佢哋拍龍珠會好睇啲添啊，係啦，咁龍珠香港亦都有，係咪係咪香港啊？周潤發地啊，即係上嗰啲記者會，唔知台灣 唔 係 喺台灣，我唔記得喺邊度，菲律賓定 唔知咁就叫一眾演員啊、導演啊兩個相咁樣講英文，可能都唔係香港咁。咁啊留曬須㗎嘛，周潤發反而喂我呢個樣做龜仙人好過啦。 但喺內裏面就唔係。 裏面船頭尺嗰個碌爭啲後生嗰個男主角。 唔係咁都白染白咗少少啲頭髮嘅。 唉等靚仔過男主角先講啦係咪 係。 係咪咁 亦都係咪冇任何鹹濕舉動 嘅。冇㗎冇個好正經嘅個師傅嚟。 咁係點係龜仙人啊。 係應該搵羅家英嚟做似啲人。咁呢套就係想啦，三月我哋就睇下啦，到底到時呢套嘢係好嘢定領嘢啦 ,ok? 我諗廖山明爭在未激死啊。 哦廖山明好睇得開嘅。佢自己再搞返套龍珠嗰啲戲好過啦係咪 因為其實真人版呢個有啲難嘅。 難還難得改到咁就唔知啊。 我諗我個 feel 可能仲差過早期台灣拍個七龍珠。 嗰度似啲。 係 啊。係好咁講返轉頭啦咁個超人嗰度有冇補充呢因為我哋一陣可能仲會賴到少少關於超人嘅嘢。 暫時冇啦。 係啦就是、換導演咁啦。係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呢咁就有啲怪嘢講下啦咁係啦咁呢個嘅統歐真治你又搞一套怪獸片出嚟喎。 乜嘢怪獸呢 咁叫長髮大怪獸啊。 咁叫長髮大怪獸 真係有頭髮㗎嗰隻怪獸。係、哦、怪獸嚟㗎但係呢好長頭髮長過長毛。係、okay、啦咁個名字就叫做夾哈拉咁樣嘅。 有夾呀 唉係啦呢個 GE 應該係啦。係啦唉爭啲讀唔出。咁就係喺呢個2月24號深夜已經呢個凌晨嘅凌晨十分啦。咁啊咁啊播喎。 凌晨十分啊。 係啦冇錯啊真係凌晨十分喎。2月24號啊咁就會喺 NHK 台嗰度播嘅咁樣。 哦 ,TV movie 嚟嘅。 唔係佢係戲嚟㗎。 咁樣 ,ok。 咁唔俾人哋播嘅咩咁你今日先做完黃金甲啫咁戲都可以喺電視播嘅啫。咪因為佢呢個就可能唔會正式上映因為之前呢係參加過呢個北海道即係直張市嘅一個國際Fantastic影畫制啊、 哦、 是啦是啦 ,2009 咁嘅。咦咁但係咦點解佢又話2月28號上映嘅呢因為我唔知佢搞咩啦。 2月28號上映點搵電視播咗先啦。 唔清楚唔清楚啦真係唔知佢點樣啦。咁呢個就如果大家覺得得意鍾意睇佢哋嗰啲即係以前嗰鍾意睇呢個平成價咩啦咁又可以欣賞一下啦。咁呢套嘢完全呢重現返啲舊式嘅特攝嘅 feel 喎。你如果 poster 都好似係舊片我諗下眼以為咦呢套舊戲唔係喎就新戲嚟嘅咁樣。咁好玩嘢之作嚟嘅。咁 希望唔會玩到上次嗰度深海獸咁啊。 係我諗差唔多啊自主影畫咁樣。咁不過你統優真字你又唔係好渣嘅咁所以應該係 ok 嘅。係啦。咁就飛一飛啦。本來有個咩透明少女啊嗰啲咁樣講下咁我哋或者飛咗先一陣有時間再講。 係。 係啦。咁就即先呢、這個消息就係咪講返呢個柳田李科紅先呢因為上一次睇個網就同啲網友提起喎。咁你話好鍾意以前有本係啦空想科學讀本咁樣 嘅。漫畫我有嘅。 係啦咁另外有本漫畫版喎咁大家唔知唔知有套咁嘅嘢嘅呢 咁咁咧就有一位叫做柳田李科雄，你聽過名？嘿，假名啦，錯啦，真名嚟嘅，佢老豆玩嘢。 有人改啲咁怪。 佢老豆改啫，佢有真嘅個名，因為佢老豆話原來讀理科咧掂嘅嗰個年代，咁改咗佢名做李科。 即係等於阿洪朝峰咁啊。 嚇，有咩問題咧？ 誒，個真名你知唔知叫咩啊？ 我唔知喎、 啊，洪烏珠啊。 唔係啊，真嘅。 即係老豆係老豆有心整蠱嘅呢啲。 好多老豆都同我睇唔妥嘅。咁啊呢個，咁呢個咧就。OK， 咁啊，背景唔好講住啦，講翻本書先啦。咁其實咧，呢個系列咧有好多本嘅，我都唔記得咗幾多本啦。咁我哋都睇過幾本啦，都未完嘅。 係。 係啦，咁裏面咧就好啦，佢 好似中文版出過，淨係頭嗰三本係咪？ 中文版好似係，唔知頭嗰兩本定三本咯，同埋 漫 畫版 得四版，四本啫。 咁第一集嘅大綱啦，就是、大概咧第一部分啦，就係討論呢個作品中啊唔合理嘅設定。咁第二部分咧？就係、是、呢個討論作品入面無稽嘅一啲嘅必殺技咁樣嘅，係啦。咁第三部分咧就係、是、討論呢個技術同物理啊科幻超兵器嘅可能性咁樣嘅，係啦。咁你第一集嗰度就講呢樣嘢㗎啦。咁另外咧佢漫畫作品嘅第一集咧就叫空想科學大戰咁樣嘅， 係 係啦。咁有好多都有好多 超人啊，例如飛。飛飛阿批開個頭嗰啲啦，科學啲。 唔係，佢漫畫嗰個就有故事嘅。 係有故事嘅。 有故事嘅。咁、啊、但其實佢嗰個所謂文字嗰個書都好多插圖啦。 第二集就玩鐵甲萬能俠，跟住就玩無面超人啦。 係咪 啊。 嗯哼。咁嗰個漫畫都98年10月開始發賣㗎啦。咁我唔記得咗個文字書幾多年啦，即係再早啲啦應該係。係啦。咁原來呢唔只係咁簡單㗎喎。咁原來咧，而家佢哋仲有個電台嘅節目啊，好似我哋咁每個星期有一集嘅喎。 係由小雙俠嘅。 係啦，福田沙紀啊，小雙俠二號啊，原來咧已經做咗唔知三年定四年㗎啦。係啦。 係。 咁就得先，原來咧係由05年嘅4月3號啊開始播嘅。 嗯 咁咧，原來而家就每逢星期日啦，就喺呢個日本放送啊，就10:30到11:00咧。咁另外一個 ABC。電台啦，就係11:30到12:00咁樣嘅，咁做半個鐘嘅。咁同埋咧，呢、這個福田沙紀因為當時即係開播嗰陣咧，個年紀都就細喎。咁根據呢個勞務法啦嚇，日本嘅嚇，佢叫咩？勞動基準法啊，係少年保護規定。咁咧，咁啊唔可能佢哋唔准開嘢嘅，唔知係咪？唔知係咪咁啦嚇。咁啊直至到咧一路到呢個08年嘅9月14號啊之前。佢哋都係錄音嘅啫，係啦。咁到呢、這個福田沙紀9月19號，即係18歲生日之後咧，就解放咗呢樣嘢啦。咁可能佢哋而家做 live 都唔定啦。 咦？日本好似20歲先成年 喎。咁但係佢呢個規定可能係 食煙飲酒就20歲先。 唔係，咁佢呢個規定可能係規定18咯。 O、okay、K。 咁你唔知㗎嘛？咁人哋中意規定幾多都得㗎，係咪？當地啲法例嚟嘅啫。係。係啦。咁就同埋咧，原來佢哋又係有搞一啲現場節目嘅喎。誒記得咗個資料，而家一時唔知喺邊度啊！等一陣揾翻俾大家睇下先。 係 係啦，咁就裏邊咧，佢哋講到好多嘅嘅一啲嘅特攝啦，或者卡通裏邊嘅嘢咧，咁攞嚟用科學啊嚟同大家研究下，到底有冇可能發生咧？咁 搞笑啦，亦都 唔係啊，完全係搞笑嘅，只可以講係 係 係啦。咁佢中間揾出啲荒謬嘅點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咧，有啲人又唔係好認同嘅，因為佢咧好多時咧，佢就揾咗一個點咁就算㗎啦。咁其實咧，可能嗰件事裏面佢假設咗好多嘢，咁先發生。即係例如萬能俠點會融咗自己啫？咁萬能俠唔係用普通嘅金屬做噶嘛？咁應該係超合金二 set 做噶嘛？咁你點樣當佢係普通嘅鐵啫？係嘛？咁、okay. 佢又唔理你，佢又當你嗰啲其他嘢完全唔存在嘅。咁淨係計嗰個熱到底融咗啲乜嘢咁。咁變咗咁啊，其實又唔係咁 make sense 㗎。OK， 即係或者鹹蛋超人飛嗰陣會。因為佢唔知音速幾多倍係嘛，馬克幾多咁樣咁樣，咁啊會嗰個衝擊波咧會扁咗自己個頭或者會咁，咁但其實你冇諗到鹹蛋超人係用咩做嘅啫，係嘛？飛彈都炸唔到佢嘅，咁你啲衝擊波點會扁到個頭啊？係嘛？即係我相信佢硬過兩飛彈炸先係嘛？ 唔係。 咁呢啲一切你當佢係肉嚟嘅，咁佢肯定唔係肉嚟㗎啦，係嘛？咁呢啲就唔其實搞下笑嘅啫，大家可以唔好咁認真。的確嗰時睇咧，我睇得好好笑嘅。 係呢、這個都係。 咁我記得有幾 part 咧笑死你嘅，咁又喺呢個蒙面超人就如果佢嗰時就未有 平成 嘅，未有平成嘅，仲係中個呢個超和年代嘅、 用風車推動。 如果佢話蒙面超人咧10兄弟出動啊， 加埋佢哋個腰帶當係車葉啦，有啲嘢其實唔係。如果佢哋車葉咁樣嚟靠風力發電咧，大概可以令到其中一個兄弟啊去廁所可以開燈咁啦。咁佢畫嗰幅圖真係笑死你嘅，真係好好笑。企喺個山度咧，我哋平時懶又影完喺度發緊電俾人去廁所嘅啫。咁其實佢係好識得攞啲嘢嚟笑啦，咁其實就好得意，咁的確佢呢個係成功嘅地方啦。咁大家睇嗰陣又唔使話咁認真啊，係啦。咁中間咧佢哋又搞過好多個啲咁嘅 跌託啊， 所謂比賽喎，咁佢哋當然噏㗎啦。咁就如果啲超人啊互抽嘅話，咁邊個會好打啲咧？咁樣咁出場嘅選手啊，咁有呢、這個。巨大呢個超人代表就當然係鹹蛋吉田啦，咁身長 40米 啦，體重呢35000吨咁啦嚇，佢摔角手㗎嘛係嘛，係啦，咁你等身大超人代表，咦佢竟然係呢個蒙面超人3.5喎，唔知點解啦，咁就呢、這個身長就係呢個1.86米啦，體重91kg 咁樣，哇咁犀咁重嘅咩？ 哇好重。 巨大機械人代表咦點解竟然高達呢，唔係好巨大㗎咋喎。18米啦下體重43.4吨咁樣。好啦咁呢個人間嘅代表啦，即係人啦下人。但人嘅代表竟然係孫悟空喎，呢個悟空喎。呢個 Dragon Ball 嘅悟空喎。 最好打。 佢原來呢身長同體重都係未明㗎。係。咁另外等身大機械人竟然係邊個呢，就係小飛俠咁嘅。咁身長1.35米啦，體重係30kg 嘅。 小飛俠。 係。咁戰隊代表就係呢個嘅特首戰隊啦。動物代表都有喎，死啦呢個邊個嚟嘅呢，Pokemon 就比卡超啦應該係。係。係啦。另外呢個係咩嚟㗎，哦這個特殊代表嚟嘅，擦膠人代表，咁就邊個，就當然係 One Piece 嘅路飛啦。係啊， 咁 啊，咁啊比賽開始啦，咁到底佢點比試嘅咧？咁樣，咁原來全部都係吹水嘅啫。 係啦，第一回合。 咁啊，路飛就對呢個鹹蛋啦，話邊個打㗎咁樣。咁佢話睇下先。哦，佢話鹹蛋超人3分鐘就玩完咗，咁所以就路飛贏咗鹹蛋，係啊，即係無厘頭嘅，嗱大家聽到係嘛？好啊，咁第二戰咁係邊個咧？就是、高達對比卡超喎，竟然 咁點咧？ 佢話高達咧係俾佢10万瓦嘅電力 KO 咗啊，係啦，OK， 咁第三試合咧就係、是、呢個特首戰隊對呢、這個 小飛俠 啦，係啦。 5人全 佢話成隊人5个人完全喺0.14秒俾阿小黑秒殺啊，簡直係 係 啦，冇得打啊，係啦。好啦，咁呢個3个5对5空又如何咧？咁樣 冇得打啦。 佢話睇下先，邊個贏咗㗎？到底係係啊，悟空贏咗㗎。 意外都係悟空啦。 係啦係啦， 鹹蛋超人都冇可能打得贏悟空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呢佢就靠一啲嘅理論呀，即係比較，咁其實純搞笑啦，點解呢個同呢個打唔係第二個呢，咁樣。係啦。咁跟住呢就咦佢話乜嘢話啊，我唔明佢喺度講乜嘢喎，點解佢放棄咗呢話3.5米。 喂見到悟空仲唔收工。 唔係㗎，佢係同嗰個個速度有關㗎。咩馬克51呀、啊、即係可能根本冇得打啦。係呀。 即係音速51倍喎、 哦。係啊，咁悟空啊嘛。 悟空陀子啊，瞬間轉移㗎喎、哦。 係啦，咁最尾就剩返路飛比卡超呢個小飛俠同呢個悟空嘅喺度打啦咁樣。係。係啦。咁啊跟住點樣嘅呢，跟住就比卡超就同路飛打啦。咁啊悟空就同呢個小飛俠打啦咁樣。係啦。咁結果係點樣嘅呢，睇下先。OK， 咁呢個係咪路飛？咦，點解比卡超輸咗呢？ 何個來啊？ 哦，佢話佢係膠嚟嘅，根本就過唔到電。 哦， 係啦，咁所以就路飛贏咗啦。咁呢個小飛俠咧就打呢個悟空啦。咁其實小飛俠輸咗喎，點解咧？ 一定㗎啦，悟空。 哦，佢話悟空出呢個元氣彈，基本上咧已經可以將小飛俠個電池扯乾咗，將所有能源集合啊嘛，係啊，冇得打嘅。 為意念嘅啫，好似係 嚇，唔知係啦。咁跟住咧，最尾啦，呢個路飛就梗係打悟空啦，決戰啦咁樣。咁結果咧係路飛輸咗喎，點解咧？ 何解咧？ 係咯，佢叫軟軟泥泥嘅應該。哦，佢話佢話佢嗰個出波啊，個温度達到100億度啊，咁根本個膠就融埋啦。咁即係佢當佢係膠嚟喎，簡直啊。咁結果最尾就悟空優勝咁樣嘅。 哦， 係啦。咁但大家聽過佢哋嗰啲搞笑嗰啲節目嘅內容，有少少就係咁啦。咁啊，呢個其中一集嘅啫，係啦。咁啊，佢間唔中又搞下嘅喎。OK， 間唔中又搞下呢啲比賽啊。咁之後亦都有搞過嘅喎。咁大家可能唔想集集聽啦 ,ok? 有一個蒙面超人打蒙面超人㗎，原來計 Dead K 之前佢哋已經玩過㗎呢樣嘢。唔係新㗎呢樣嘢，可能佢哋個 Dead K 都聽咗呢個節目之後諗出嚟啊。 或者係啦。 係啦係啦。咁好多好多無厘頭嘅嘢嘅 ,ok? 咁除咗呢個之外呢，我哋上個禮拜咪講過呢個 Cinderella 嘅。 咁 佢哋都有講過㗎喎，喺呢個節目入面。咁就話 Cinderella 嘅嗰隻腳啊，個 size 一定係比常人細好多㗎啦。咁點解呢？咁原來佢話呢，你諗下啦，你攞咗隻鞋，你唔好理佢玻璃鞋咩鞋，普通鞋啊，你喺度喺街執咗隻鞋，如果你鞋個 size 係普通 size， 就佢好多人都啱著啦。 係啊， 咁就應該佢又唔係大腳八嚟啊嘛。咁大概就係話，即係佢就應該係最細嗰隻馬先會得佢，因為你當佢嗰個城市好細啦，一千人裏面，即係如果你千分之嘅機會先啱著呢，咁佢話佢隻腳就應該係20.5 cm 嘅啫，係啦。咁都唔知點推論出嚟啊！總之佢就好多呢啲嘢計啊計啊咁。 20.5 cm 啊！我唔知啊，因為佢有個表㗎，咁我將 key 翻俾大家睇下。咁就話佢一定係好細嘅隻腳，咁所以先成個城得佢一個人啱著隻鞋嘅啫。 是但啦，魔法嚟喎。 咁佢當唔係啊嘛，佢當唔係咁啊嘛。係誒，呢個中文譯到俾大家睇嘅，你睇下睇唔睇得明咯？係咯，係啦。咁啊，喺跳女下面講啦。咁好多段關於呢個 Superman 喎，原來。 係。 好啦，咁呢個Superman 啦，大家記得啦，咁佢就曾經用隻手啊，就將個一個碳啊碾成鑽石喎，係啦，咁佢話咧，佢話咧，佢話佢嘅手嘅握力啊，要達到每 cm square 就係10,000 kg 咁樣嘅喎，咁就即係總共100噸嘅力啊，嘅握力有，咁先至可以將呢個嘅鑽石。即係變，即係當個鑽石係5 cm 咁細啊，即係當嗰、那個那個碳，咁先可以鏈成一個鑽石咁樣嘅喎。 啊 哈，係啦。誒，佢話咩話？表面積係20 cm² 左右，咁超人嘅壓力就係2000噸啊。誒，唔知啊，好誇張啊，總之唔知佢點計出嚟。 推得喐個。 咁佢話咧，既然佢做得出鑽石都做得出啦，咁其實其餘嘅無論紅寶石同其他嘅寶石都冇問題嘅喎。 咁啊，當然。 咁佢話如果你交咗呢個超人做男朋友咧，咁你就一定唔會缺啦。咁樣對呢個寶石嘅要求， 係啦。Louis Lane 又有幾多寶石帶 嘅？如果得閒攣翻嚿俾你嘅話啦，咁另外啦，咁佢話呢個嗱呢、這個我都唔係好明啊。咁佢話喺超人第四集入邊咧。即電影版啦，基士愛利夫嗰套啦，咁打個核能人啦嚇，冇爭字嘅嚇，核能人。咁原來核能人嘅弱點咧就原來佢係靠太陽能嘅喎。 啊，因為佢係超人嘅複製人，咁自然係靠太陽。 咁但係佢原來咧製咗個入傳式咧，咁嗰條友就會冇咗能力嘅。係。咁但係呢度有咩問題咧？點解佢話嗰度係有啲咩奇怪嘢嘅咧？超人真係推個月球係嘛？係。係嘛？係咪整停咗月球咁之類係嘛？ 咁上下咯，好似。係 咯。 好記得。 係咯。咁佢話咩話？佢話佢話如果調換嗰個能源當為一個地震嘅話咧，咁震級達到16級嘅喎，咁15級都已經可以整個地球破碎啦咁樣。咁如果咁，即係你打個敵人要犧牲，即係咁樣犧牲法咁樣先得嘅咁樣。 係啦，即係推喐個月球會引起嘅引力， 我唔清楚啊，真係係咯。咁好啦，咁另外一段咧就講超人嘅第一集啦。咁當然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佢就係佢嘅女朋友都死咗啦。咁佢就嘗試將時光倒流啊。咁超人咧就向地球反方向轉轉轉轉轉轉轉。咁咧個地球就轉翻轉頭喎，竟然。 啊，基本上。 係啦。 係唔可能 啦。嗱，咁其實咧， 即係代表時間嘅。 本來嘅故事咧，只係講佢超越光速，佢自己翻去之前嘅時間啫。咁但係咧，佢呢度就講啦，因為當時睇上嚟都似係咁嘅，佢將個地球推翻轉頭啊，佢話。 係。 咁但其實唔係㗎嚇，其實 事實上套戲唔係。 套戲其實唔係啊，但係佢表達咗出嚟有啲似係咁。係。係啦，咁其實錯覺，但係佢冇推翻地球轉頭 ，OK， 係佢自己超越時空嘅。咁但係咧，佢話咧，如果將個地球竟然可以將個地球推翻轉頭嘅話，你大家知唔知道地球嘅公轉同即係個自轉有幾大嘅咧？咁樣，佢話咧，如果你將個地球突然間向後推啊！唔好理嗰啲海嘯又好，嗰啲陸地好，根本全部都反轉啊！ 啊，係啊， 係啊， 佢基本上佢根本就毀滅咗個地球嘅，基本上呢樣嘢可以係啊，佢唔使救嘅啲人其實，即係咁嘅意思啦。咁有一大堆數字咁都係佢話嗰個咩達到咩話時速3400 km 啊，係咯。咁佢話大概就即係馬克3啊，咁其實即係一個來福槍子彈同樣嘅速度咁樣。咁佢話如果海水啊以馬克3向調翻轉頭流動啊，咁地底嘅地幔如果以馬克3向東即係流動嘅話，咁大家就想象到會發生咩事啊？係啊，咁啊成個大陸都會轉移咗，係啦，咁氣温會上升40度咁樣。OK， 咁成個地球基本上就會滅亡㗎啦。咁佢咁講啦。咁大家可以聽下啲好悚人聽聞嘅，啲將啲本來好有趣嘅超人啊、卡通嘅嘢好得意嘅。 有趣過，有趣過漫畫裏面 Superboy 攀消滅地球嘅方法喎，都只不過係喺南極衝入去嘅喎， 係嘛？ 衝 撞穿佢係嘛？ 撞穿佢， 撞穿個地球。佢簡單啲喎，推喐個地球對嚟講易啫嘛，係咯，跟住地球咁就玩完㗎啦。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啦，即係呢個書本身就係咁啦，咁用科學。同大家搞下 get， 咁可能我個感受就好似似嗰個之前呢咪有個有兩期高達呢咪玩嘢嘅，畫得好似有安彌良和嘅呢，咁咩湯尼樂奇係啦係啦，咁嗰個有啲似嗰啲嘅啫，我就覺得我就從來冇認真咁睇呢本書，咁大家呢就唔好太認真呀，如果唔係就以為呢啲係真正嘅科學呢，咁大家就 咁亦有介紹過一啲concept 嘅，咁亦有一定嘅教育意義嘅。 你講邊度先？ 關於啲鹹蛋超人啊，關於例如 Absolute Zero 係幾多度啊？呢啲佢都有講到嘅。 哦，你講呢、這個通常科學入面 係係。 哦，咁如果大家係完全唔識科學嘅，睇下都無妨。 啊，例如話幾多十萬度嘅火焰係唔可能嘅，因為會變曬電漿啊。 係 呢個亦係事實嚟嘅。 係啦，好啦，咁我就將呢啲好荒唐無稽嘅一啲嘅。嘅嘢咧，就用科學驗證一下咁咧。咁同埋仲提咗一樣嘢，佢話原來阿馬莎咧個頭盔咧，喺呢個無重狀態之下咧，基本上就會飄咗出嚟就吉死自己嘅。 何解咧？ 嚇？咁你戴唔住噶嘛？你太空？ 哦，咁係。 係咯，咁你太空阿馬莎唔係著太空裝嘅，勁嘅阿馬莎著普通嗰件軍服走上去揸噶嘛。佢話佢個頭盔咪有兩隻角嘅，佢基本上飛咗出嚟係隨時插死自己，因為佢成日用高速噶嘛，大家記唔記得佢係三倍？你明唔明啊？即係高達打佢唔中喎，揸住紅碎星嗰陣，你諗佢用咩速度突然間回轉先？ 何解咧？ 嗰啲冇一定飛咗去插死自己㗎啦，咁樣佢咁講。 如果你話解釋唔到點解同一個機體嗰個發人三倍仲好啦？ 佢睇冇基本上 AA 超人膠黐住咗嘅，我相信。或者人哋睇冇有條帶經過下爬咁樣咧，得唔得？不過正常嚟講就唔應該唔著太空衣就上機嘅。 咁啊係。 係啦，係啦。是啦，咁不過當時第一集嗰陣就阿寶都係咁㗎嘛，都未有太空衣㗎嘛。 都係著件普通衫嘅。 係啦係啦，即係退街衫咁啦。咁佢哋呢亦都搞過啲現場嘅一啲嘅節目㗎喎，但係點解我搵嘅搵唔返個資料出嚟嘅呢？係啦，都唔緊要啦。咁不過呢我哋亦都好似佢哋咁啦，嚟緊亦都會有個 talk。咁就嚟緊3月呢個15號我哋亦都會有個 talk 㗎喎。咁我哋都會借咗個地方個課室咁啦，咁同大家又講下一啲關於科幻嘅嘢啦。咁我哋都講下啲類似嘅嘢喎，咁例如即高達入面到底有啲咩嘅科學啊，咁同大家又傾下偈咁樣嘅。咁大家有啲咩問題呢可以諗定喎，可以 email 我哋㗎喎。係啦，咁我哋穩定資料下到時要答下大家一啲嘢咁樣嘅。咁大家其實都歡迎將一啲自己喜愛嘅一啲科幻嘅一啲嘅藏品啊帶嚟俾我哋分享下都可以喎。咁今次當然可能高達會講多少少話，因為我請嗰啲嘉賓嚟都係高達嗰方面嘅。咁當然我哋唔會淨係講高達嘅，其他嘢都會講嘅係咪？何明？即係美國超人啊，冇所謂係咪？講下 Star Wars、Star Trek 都冇所謂係咪？嗯，好啦，咁好，咁經過呢個空想科學之後咧，我飛資料先啦要。係。哇，好長嘅資料，飛。係啦，咁又講翻喎呢個嘅 Blood 啊 ，The Last。Vampire 啦，咁佢叫 Last Blood 係咪定？而家套戲叫做 OK， 咁就卒之出咗正式嘅畫頭啦。 係， 何美有冇睇過咧？ 未 睇過，咁我哋 key 翻上俾大家睇啦。咁啊，哇，好精彩喎！咁啊，講下小爺竟然唔係打殭屍啊，打古惑仔，開始揸住把劍喺度同啲古惑仔開拖，咁但係打得好勁嘅喎。咁佢同佢拳腳打嚟咯。 可以同啲隨時撕開兩個人兩邊嘅怪物打嘅喎。 咁佢冇用法力啩，唔知啊。咁你變咗真人版嘅時候，佢實要開始真係同人打下嘅，呢個一定要嘅。 仲要話你話好後生，好咩喎？ 佢話佢裏面係16歲，竟然你睇落又 OK 嘅喎。 OK。 你著翻套校服，你又覺得又唔係覺得佢咁大個嘅啫喎。 係正常 size 校服定電視劇嗰啲 size 校服啫？ 咩意思呢？ 通常條裙基本上連 pat pat 都遮唔住嗰啲。 哦，咁佢正常嘅，佢到膝頭咁就 係。 不過咧，打陣咧飛曬腳咁咧，不過大家放心，裏面係著咗條褲嘅，係啊，睇唔到嘢嘅 OK。咁呢套係絕對係一套好精彩、好精彩嘅一套電影啦。咁或者 key 翻個畫頭俾大家睇下啦。咁呢套係原來咧香港係有份嘅喎。咁最初本來話於仁泰都會即係做監製，不過好似後來唔知有冇啊。咁就但係好似袁輝都仲係做呢個動作指導嘅。咁所以啲武打大家可以放心啊，即係絕對係勁。係啦。咁呢度亦都係咧同卡通一樣咧，就係、是、呢個 production IG 啊，去做嘅噃。咁所以呢套係會似嘅 ，OK， 大家放心，唔會話改到九唔搭八，係會好似添 ，OK， 咁大家上去。 袁泰。 係啊，係啊，做咩咁？有咩問題咧？袁泰。 俾人叫鬼王喎，喺荷里活。 點解叫鬼王？ 佢話佢嘅啲人睇完佢嘅《白髮魔女拳》話好恐怖喎、啊，啲鬼話。 啲鬼佬話好恐怖。 係啊。《 白髮魔女拳》 啊， 後屘冇鬼㗎。 咪於人泰咪自己話：喂，大佬要愛情片。 係咯，咁無厘頭嘅。O K， 所以 That's why 佢去親荷里活都係要做鬼片啦。 嗯，係啦，咁大家知唔知啊？呢套 Blood 就係一套好出名嘅，2000年嗰陣有一套好出名嘅卡通啦。咁後屘亦都有到電視卡通啦。 電視卡通啦。 係啦，係啦。咁當時即係壓井手啊，哋都有份嘅喎。咁嗰時個造型就自田克也啦，咁啊好型嘅， 都好型嘅，一開頭 好型，好型，好型，真 係好型。 不過嗰套卡通好靚嘅，同埋成套講英文喎，大家放心喎，揾翻嚟睇絕對聽得明嘅。係啊， 大部分講英文啦、 啊。有講第二啲話嘅咩？ 不， 冇啊，全部講英文㗎、啊。 你講電影版嗰度啊？ 係啊。 哦，係電影版嗰度。 係電影版咯，係全部講英文嘅。鬼佬咁啊，講美軍基地咁啊，沖繩 咪 係咯，係啊 ，OK。咁就係啦，咁頭先講到話，即係嗰個俾人調包嗰個安祖良嗰個戲啦，咁原來另外一套咧叫做 Broken 嘅喎，咁呢套又係香港又係冇，咁暫時都冇乜消息啦，咁佢就好奇怪啦，講個女主角咧，佢就天生咧係同人調轉嘅喎，即係你人個心就偏左嘅，佢偏右嘅，佢唔止話原來所有成個身嘅器官咧都係同正常人咧啱調轉咗左右嘅喎，咁咧佢就開始講到咧。佢唔知係咪患上咗一啲嘅症狀啊，就叫做咩 Capgras 嘅 delusion 或者係個 symptoms 咁樣啦，咁就係一種呢個 Capgras 嘅症候群咁啦，咁就咩鬼嘢嚟嘅咧？咁原來佢就會覺得身邊啲人係俾人咪就係掉咗包咯，就係屋企人唔係原本嗰個人咁咯，唔係呢個係唔係科幻嚟嘅喎？呢個係一個精神病嘅之一嚟嘅，咁但係咧原來咧好多科幻故事都係用呢樣嘢嚟玩嘅。咁呢一套戲咧，佢甚至懷疑咧，係鏡入邊嘅自己係喺度，即係其實少鬼戲咁嘅，即係鏡入邊嘅人喺度搞緊事咁樣咯。咁佢亦都有一個鏡頭就係見到鏡入邊嘅自己同佢做唔到嘅動作咁，即係想害佢咁咯。呢套係有啲似之前到 Mirror 咁，但係佢就唔係咁露係話有冇鬼嘅，係啊，即係到底係有鬼定係佢係黐線咧？即係有少玩呢樣嘢。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嘅喎，咁啊唔知幾時有得睇啦呢套戲。OK， 咁就仲有啊。咁就手中自從呢，咁原來呢平時就大家覺得係畫乜嘢呢，就係啲好即係大家鍾意睇呀，係咪即係啲好有趣或者好有即係或者就算你怪醫秦博士都好啦， 都係 即係正面啲，係咪 正面 啦。正面啲啦，咁雖然怪醫秦博士有少少恐怖，因為嗰啲即係關於手術嗰啲嘢同埋啲病咁，咁但你睇嗰陣你都覺得係一種正面同埋振奮人心嘅啲故事啊，咁原來手上唔係淨係畫呢啲故仔嘅喎，咁啊裏邊咧有一個問題作品啊，就叫 MW 啊，英文字母 MW 兩個英文字母嘅啫，咁就話呢套漫畫咧就將會影畫化啦， 嗯， 係啦，咁呢個咧係一個好有問題，真人做， 真人做， 真人做嘅，咁裏邊咧就有呢、這個玉木宏，我唔識啦，咁就另一位主角就係山田孝之啊，係啦。咁玉木宏又話第一次做壞人咁，咁原來呢兩個主角亦都亦正亦邪嘅。嗱咁大家成日睇吳宇森嘅戲，就或者覺得好段背山係咪？ 係。 到底 周潤發同阿李修賢喺故事入面係咪有啲嘢咁樣嘅咧？係嘛？ 葉倩文係陪襯 嘅，係冇葉倩文係段背山咯，即係攞嚟段攞嚟，即係話俾你聽佢哋唔係咁咯，係嘛？但係其實就哇過曬眉眼咁咯。嗱呢套戲咧就唔掩飾啦，呢個嘅 MW 就講呢兩個男主角根本就係同性戀嘅， 係、哦 okay、 啊有搞嘢添。哇竟然咦手重似重畫啲咁嘢係冇錯啦。咩呢叫早期少嘅所謂劇畫。唔、 嗯、 係漫畫喎大家知唔知劇畫唔同㗎。 解 呢劇畫呢就係、是、有啲似乜嘢例如時尚療一嗰啲啦 ,Freeman 啊嗰啲啦。 喔嗰啲。 係啦或者其實阿基拉嗰啲都算㗎喎分晒鏡咁㗎嘛。咁其實菩薩食樹嗰啲都算㗎即係 Monster 或者係二十世紀少年嗰啲佢嘩大佬而家套嘢照拍㗎嘛。 喔、哦、係。 你點樣可以照拍一套小飛俠呢唔得嘅，因為你分唔到鏡啊，係嘛？咁但係佢哋嗰啲就已經分曬鏡，基本上就係一個分咗鏡嘅畫出嚟嘅 movie 嘅 storyboard 咁滯啦。咁呢就叫劇畫。咁樣呢個就係阿沈從挑戰咗劇畫嘅嘢嚟嘅，都好耐之前嘅嘢嚟喎。大家以為唔好以為係好新嘅嘢喎。咁原來七十年代嘅嘢嚟㗎。係啊，咁韓永未聽過係嘛？ 未。 係啦。咁咧就係話呢個嘅呢兩個主角就傑成同埋呢個賀來啦嚇。咁其中一個係神父嚟㗎喎。 哦。 係啦係啦。係咪呢個賀來呀神父呀好似係。 係啦。清楚。 係啦。係啦係神父嚟嘅。咁竟然就同呢個嘅即係嚟做懺悔嘅呢個結成啦。咁發生咗同性戀嘅關係咁樣㗎喎。係啦。咁呢個結成呢你唔好以為好嘢喎即係個外表呀即係好似好人咁樣。突然呢係一個即係瘋狂嘅犯罪者嚟喎，咁後屘就牽涉到呢個叫做 MW 嘅一啲嘅化學武器洩漏咁樣嘅，啊，總之關於啲咁嘅嘢，即係有少少科幻啦嚇，因為化學武器， 喂， 你諗下七十年代講呢啲喎，係好新穎㗎， 都幾咩喎，幾 in 喎呢啲啊， 冇錯啦，咁佢哋即係佢哋認為呢啲叫做咩惡漢小説啊，即係呢個咩 Picasso 咁樣，唔知點讀啊，識唔識讀啊，韓偉？ 唔識， 係啦。咁原來係一種傳統嘅一種即係講嗰啲壞人做主角嗰啲咁樣嘅小說嚟嘅喎，即係唔係一定係好人做主角啊？咁呢個好特別㗎。咁原來大家以為喂夜神月啊，即係好特別啦，係嘛？第二個古仔係壞人做主角，你錯啦。原來手冢治一早已經做過，係啦。咁原來呢個作品啊，就當時就1978年1月25號連載啦，係呢個9月，等先76年嘅9月10號。至到78年嘅1月25號期間，咁喺呢個嘅 Big Comics Spirit 裏面嘅小學館啊，呢本嘅應該係枕頭書裏面連載，冇錯啊。 咁低年齡層嘅書做 咗？小學館唔係俾小學生睇嘅，係咯。咁咧，呢個電影啊，就會喺今年就會上畫㗎啦。 Okay。 係啦，咁唔知大家有冇機會睇到啦？咁啊，如果有啊，要真係要睇下，係啦，真係好意識嘅作品嚟嘅，真係。 嗯 系啦，咁啊，睇下我哋嘅時間，而家去到幾點鐘先 ？OK， 都 OK， 差唔多啦。 係啦，咦咁樣，咁我哋有啲未講啦。好，咁我都介紹多一個 game 俾大家，咁就係一個就嚟出街嘅 game 嚟嘅，咁啊叫 Border Breaker， 係咩嚟嘅咧？ 啊，原來咧個機械人 game 嚟嘅，咁原來咧喺今個星期就會喺呢個嘅AOU 2009即係日本嘅一個。遊戲機展啊，到展出，咁展期就係呢個20號到21號啦，2月嘅。咁呢個 game 嘅特性呢就係、是、最多可以有20人即係、就是、10對10對戰㗎喎。 哇 ,10 個人對10個人對戰可能咁樣啦。咁其實我都唔係搞啷清楚佢網上連線啦定係即係第一定網上連線啦即係佢到底係街機坐度打定係返屋企自己度 PC 打我都唔係搞得好清楚。 我要20人嘅。你俾返個 link, 返屋企㗎啦。 俾個 link, 大家就返屋企20人唔係好正常咩 咁咪係。 係囉我又唔明喎咁但係同埋呢佢另外啦喺呢個2月27號到3月1號呢幾日嘅期間呢就會喺呢、這個喺三間即係東京嘅遊戲機中心啦，大家唔知係試玩定做咩啦，咁大家上翻去網度睇翻先啦。因為呢個消息我今日好倉促揾咗出嚟，咁就係呢個第一間就係新宿西口嘅吸世家啦，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秋葉原嘅 Jigo 啊，咁同埋池袋 Jigo 呢三間遊戲機中心啊，咁係咪喺嗰度可以試玩咁樣咧？我唔知係咪。 清楚 啦。咁可能都係啦，咁呢個咧唔知有冇機會喺香港玩到啦？咁就係、是。 揸住啲機械人，但佢係見到機械人嗰隻嘅，即係似高達嗰隻嘅，見到個機嘅就唔係坐喺駕駛艙嗰隻，係啦。咁、 okay. 其實或者應該似 Virtual On 多啲嘅，我覺得係。 Virtual On 打嘅啫。 咁就佢有好多隻機俾你去揀。我諗佢呢個係有 mission 同埋可以團隊作戰，就唔係話怎一對一打啦。 咁你 廿 人多數都 係 團隊作戰。 咁呢個好似都幾過癮嘅新嘢嚟㗎，咁大家可以真係睇睇啦。 嗯。 好啦，咁係咪中間啲飛咗唔講住啦？ 都。 啊，同埋上個禮拜咧，我哋唔記得個節目入邊講翻咧，即係後來我補翻嘅，咁就係一個嘅展覽啦，咁就喺集團中心嗰個嘅展覽館裏邊做啦。咁其實今個禮拜日就最後一日啦，咁都鼓勵大家去睇下喎。咁原來小友咧喺嗰度做嘅唔係畫展，唔係模型展，而係一啲有互動性嘅裝置藝術。係、嗯、啊，咁主題以紅色為主啦，咁佢大家去發揮同紅色聯想出嚟嘅嘢，咁啊咁係一個好互動嘅，大家可以搞下嗰啲嘢，可以滴啲嘢落啲水啊咁樣，咁啊幾得意。咁如果大家仲有時間講一次咧，就可以睇下。咁或者以後呢、這個團體再有啲咩活動，我哋都會 post 翻俾大家睇下。咁又一班好有心、好有心嘅業餘或者係喺行內嘅藝術家。咁大家係想推動藝術，係、 嗯、 啦。咁今次就走出咗呢個藝術中心嘅，即係一個平民嘅場地度，就俾大家去感受。咁其實已經好多學生去參觀過，咁亦都好鼓勵學生或者一家大細去睇啊，因為好啟發到即係年輕人或者小朋友嘅想像力嘅。咁就大家唔使喺個框框度諗嘢，係啦。咁當然中央裏面唔係一定係有咩政治意識嘅 ，OK？ 咁大家就唔好 get 錯咗嚇。咁就好得意，好得意嘅。咁大家去交流下可以。 好啊。 係啦。咁我哋講翻我哋個 talk 啦。咁其實今次我哋會就希望大家係一齊嚟傾下偈咁樣啦。咁如果大家咧係有興趣嚟參加我哋呢個15號啊，3月15號呢個 talk 嘅話咧，咁就可以 email 翻我哋資料嘅喎。 嗯 哼，系啦，咁我哋个 email address 系呢个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转传俾大家听就系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快啲嚟报名啦，咁或者大家谂到有啲咩问题想问，亦都可以 email 俾我哋嘅。 系啦， 系啦，好啦，咁就大家有啲咩想听或者想补充翻嘅，或者想问嘅咧，就等紧大家嘅回信嘅， 欢迎大家嚟啦。 系啦，咁今日时间咪都差唔多咧。 系啦。 好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拜拜。 Okay, 拜拜。